回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陶杰、刘西良、王慧伦，光明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收听《光明顶》，今晚的话题呢就特别少少，因为今日呢是9月9号，是什么日子？9月一加八，是什么日子呢？ 我们 叫做27-27。 我们监制就读了一个，看完之后呢大家都一头雾水的题目，叫27-27等于 23。我估计是23，是不是 等于零啊？ 等于零，等于零。 因为呢今年是2003年，27年前，1976年。1976年的今日9月9号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 当时来讲是大事啦。 大事啊。 在传媒，香港传媒来讲了一件大事。 哎，这件呢惨了。所以呢在开股之前先为香港一个言论自由先驱呢默哀三秒钟。 三秒啊。 这个先驱呢不是商台的林斌，亦不是陶杰， 亦不是刘慧卿， 亦不是刘慧卿，乃是叫刘家杰。当年他衰边样呢就是 今日啦。 应该是今日。1976年9月9号在某大电视台，因为公布毛泽东死讯，当晚播出一套特辑，这个呢就叫做毛泽东纪念特辑。就呢点知佢开头呢就唔知佢读稿定係乜嘢。佢话今日唔係今日，其实你係第二日 嘅。第二日嘅应该係。 就是毛泽东逝世嘅日子，全港市民一同流泪。 啊咁大镬。 结果呢当时香港好嘢，有言论监督啊。即刻招致几张呢，这个叫亲中华民国报章。 即係香港时报啊。 香港时报、工商日报，仲有 咩报纸嚟， 叫万人日报。 万人日报。 呢个呢掀起一个呢这个比起今时今日这个土共批判刘慧卿之火力猛烈10倍， 劲力劲过泼屎啊！ 仲劲过泼屎，唔系啩？报纸都写得劲过泼屎。 控告刘家杰第一诽谤香港人，即系呢条罪点过一入咧？ 喂，边个做检控官 系先？ 第二吓就话佢咧呢个叫做吓无耻无良， 有冇话佢性格分裂啦？ 冇，又话咧呢条友咧系代表啊呢、这个。滥偷窃香港人的名义呢。 我陶杰嗰阵时呢单嘢发生嗰阵时候，我同王慧伦都好细个。 我都细个。 嗰阵时我哋，但我哋都记得有件咁嘅事。 我喺街边波板糖咁食。哇咁搞笑啊真係。咁结果呢个调景岭亲中华民国人士好嘢，团结一致，真係搞到呢无线呢係要。 佢自己请辞定係无线炒鱿 嘅。即表面上係跟佢自己请辞啦，好似。不过亦都造就一名附庸。跟住佢出去搞英语学校，就此发达。而家就唔知，当年咧就掘咗。 而家好似喺加拿大， 即系毛主席。 而家好似喺多伦多。 所以咧，即系呢个咧，毛泽东嘅恩，对于刘家杰嚟讲，毛泽东佢恩人。咁对于13亿人系咪恩人就唔知啦。因为咧喺27年前咧，今年咧嘅今时今日咧，佢瓜老陈，听讲10个月之后，全国大陆人口咧就直线膨胀咗好多。 点解咁犀利啊？ 点解咁死啊？因为1908年啊，光绪同埋呢个慈禧太后相隔一日死啊，都系咁嘅现象。 点解 咧？光绪死嗰晚咧， 咁扯， 全北京一啲人放炮仗喎。啲本来唔得噶嘛。做戏啊这个叫做飲宴啊。 搞到啲人夜晚黑瞓唔着觉。 唔系嗰啲人唔系知啊，唔系知，而系呢系冇禁到啊。知唔知啊？即系嗰时个清室呢已经系冇晒纪律，已经系崩溃前夕。本来皇上驾崩系按照祖宗这个叫宗法，一定要即时啊通传京城，起码京城先。全部呢系不准张灯结彩。 哀丧。 守丧哀悼。结果呢光绪死嗰晚， 大家拍烂手掌啊！ 唔系拍烂手掌，照样咧系 happy。第二日慈禧死又 happy。 哇！咪即系当年2007年6月30号都系咁喎。 所以咧，当呢啲啊，你唔好话咩，你学习做一个中国人，你要知道咧。当时 张灯结彩， 9月9号1976年嗰晚，如果公布毛泽东死讯咧，边个笑一笑？反革命啊，23条啊，系嘛？ 嗱，陶杰，我哋监制 10个月后，边个老婆大肚咧就批斗啊！ 今日写呢个27-27啊，监制几有心思啊，我觉得。 点解？ 嗱，佢又话 毛泽东执政在中国27年， 嗯， 而他离开即系逝世，亦都系至今已经系27年，即系话无化嘅中国同非无化嘅中国咧，啱啱好就廿七廿七， 今日咧就对称， 系啦， 各一半啦， 各亦都对一半喺 中国呢个国家有咩深远嘅影响咧？就开放热线1-2339-0209，光明顶发出英雄帖啊，传真号码2-3390209。是光明顶的广佛英雄贴，请各路英雄啊 ，fax 过嚟 ，fax 过嚟啊，加埋把口啦。咁啊，呢个毛泽东咧，呢、這个历史人物啦，咁啊，佢身边啊，吓，梗系好多是非啦。讲大文大路嘅嘢咧，啲人就嫌心噶啦。咁啊，有啲乜嘢小动作、小把戏、小玩意啊，系令人哋记得 嘅。有样嘢话俾你听，你知唔知啊？而家咧自由行之后咧、 哦， 最好卖咧，其中一本书咧， 咩咧？ 就系、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咧， 哦，李志衰 啊写嘅嗰本，即、 嗯、 系、 嗯 就是、在毛泽东身边啊，啲、 啊、 日子好似 话， 我在毛泽东身边啲日子 好卖 本书，系、 哦、 成其中一种自由行嘅手信嚟， 系咩？ 另外一本就系晚年周恩来， 哦，呢两本都 两本都系 摆晒喺报摊， 手信嚟噶真系， 喂，真系喺报摊揾到噶，系、你知叫报摊指数， 同埋喺嗰啲系专系招呼自由行嗰啲酒店隔篱嗰啲报摊揾、 哦、 到嗰啲，你就知道嗰啲系手信， 边啲最卖得就去嗰度兜个 round， 北角区零舍多啲酒店隔篱啲报摊，你 咁啊，董生要做嘢啦。 啊，即系点啊？ 要做嘢啊，要做嘢、啊。 要唔要佢自己整个罪喺度、 啊？要做嘢啊，要做嘢、啊。 学下啲毛主席啲。 咁啊，可见咧，老毛咧死咗27年咧，即系对于中国人嗰、那个，你话犹有余悸又好，你话阴影犹存又好，系嘛？你话咧日日啊，总去毛泽东纪念堂排队望， 唔系啊， 要确保佢真系瞓。 啊，黄慧伦啱啱入嚟直播室之前咧，就上网啊，去人民网啊，强国论坛 睇睇， 就去睇睇。真系有好多人写哀悼文章上去， 仲话仲话，唉，即系毛主席，大家唔好成日喺度贬低佢依家啲人， 系啊，帮佢平反好多， 大家都即系，大家都摆埋佢一边啦。 最特别好强调个观点啊，佢话毛主席当年点样爱农民啊，爱工人啊， 爱知识分子添啊， 爱知识分子， 因为点解啲知识 就唔会抨嗰班人上山下乡、啊？ 佢话抨佢哋上山，因为啲知识分子渣，冇水平啊， 咩叫冇水平？ 锻炼都要佢哋， 即系郭沫若就有水平。字中书就冇水平，即系你嗰啲都冇水平啊！佢话你 就系、是、兔死狗烹啊！过桥抽板，因为用完文化大革命，用埋呢班人做红卫兵咧，跟住之后咧留翻佢喺度，变咗个祸患，于是赶晒去乡下耕田。咁啊，老毛呢个人咧系个人物嚟，佢个嗜好咧有几样好骑呢。 吓、啊，点骑呢啊？ 第一叫做中意游水， 系啊，呢、這个几得意嘅。 而且唔止系一般你同我或者啊伏明霞嗰只跳水游，佢系一个识游政治水。 吓、 啊，点系政治水咧？佢系游长江水。呢、這个文化大革命就系由毛泽东咧喺1966年横渡长江， 好似好多人后面举住牌 数啊！ 我睇过纪录片嗰阵时， 纪录片啊，嗰阵时啊纪念呢个庆祝毛主席横渡长江 出个邮票， 系啊，出个邮票， 不止系出邮票啊！仲要睇纪，仲要拍纪录片啊！全国学习， 跟住过游， 跟住啊过，跟住啊 隔 示威游行啊，敲锣打鼓庆祝，因为睇见毛主席身体咁健康，呢、這个当时嘅口号系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啊！ 咁 系啊，犀利啊！ 唔系，但系游水呢样嘢咧，阿陶杰你知唔知啊？毛泽东咧贯穿佢人生里边咧，喺唔同时段咧，佢都会做噶。不过佢喺湖南嘅年代啦，即系读书嗰阵时，乡下嗰阵时啦， 或者系游水， 系啦，长江又好，或者一啲好污糟邋遢嘅嗰啲，即系嗰啲山间小溪啊， 郊游 系啊， 啲咪好似江泽民， 佢都会跳内游嘅、 啊。江泽民咧就 喺美国游啊， 威个老母，走去维奇、威海啦，点知人游你又游， 吓系嘛？游夏威夷啊，我记得。 睇下老大游水咧，就唔会好似个婆乸咁样咧，带住个头笠嘅， 同埋嗰条泳裤好似 抽泳裤抽佢上心口啊！ 泳裤高低呢个都其次，冇带一只咧黑色眉镜嘅， 吓系嘛？喂，咁要保护佢双眼啊嘛！ 亦冇咧上水嗰阵时揾几条友夹住吓， 俾毛巾佢。 住上嘅，冇人递毛巾就冇嘅。老毛上水就自己上船，然后咧捞件神褛喺个船喺个游艇嗰度咧，喺向 有冇啲女护士喺隔篱帮佢啊？ 冇，向革命群众挥手。 唔系，因为嗰阵时毛泽东就游水，佢自己讲过，发表过关于佢游水嘅睇法嘅，其实 系 佢一个观点好得意啊！佢就话，只要你自己唔惊，就唔怕沉。 哇！呢句好嘢喎。 呢句適宜呢個雙失青少年喺香港學習啊！呢句第一無語錄，無語錄第一金句， 魏俊課程嘅第一金句， 魏俊啊，展翅啊，不如攞嚟啊嚇，寫咗出嚟掛喺埲牆啊嚇！所以就嚇，劉西良、王慧倫、陶傑今日嘅光明頂，今日講27-7，毛澤東記神， 指點江山，笑傲江湖。陶傑、劉西良、王慧倫，光明頂， 傳真號碼23390209。所以當年毛澤東由呢個政治水咧，其實就向劉少奇佢政敵蘇科連，我就嚟喐你啊！文化大革命前夕，而家大家係鬥硬淨，70多歲人當年。吓、啊， 仲可以横渡长江， 横渡长江冇花冇假，唔系电脑 key 图片，亦唔系卡通画公仔， 会唔会下边有人喺度？ 哦，当系讲啱啦， 有冇啲嘢？ 当年国民党就系咁话啦，话下边有两条大汉托住啊，吓、啊，不过呢个死无对证啦，系咪啊？但系起码见到咧，系唔系脚步浮浮？啊，系啦，肚腩浮浮嗰只。 但我就覺得，如果下面或者佢身邊傍住佢游水嗰啲，好慘啊！其實阿陶傑， 係啊， 因為阿毛澤東有個習慣咧，係唔刷牙嘅。 係啊， 好臭， 好臭。 嗰陣問有冇人鬥住咧？你估？ 咁啊，唔知咧，呢個問題敏感少少。 係啊，冇意思。 27年之後先夠膽講，而家唔夠膽住。 你話如果鬥 咗老董，咪傻咯？ 啊， 想話民望高。 每人斗游水啊！ 你咪去九龙公园游翻两个池咯， 唔得喎， 唔得啊话， 得唔得？ 九龙公园系嗰啲阿伯企喺条桥上边睇女仔游水嘅 啫，你叫佢及到佢，哇，大佬好邪喎、啊 哎！即系人哋话呢啲叫创意啊，政治家嘅创意，边个谂得到游水呢条桥啊？可以系一场大政治大风暴啊！嘅前奏啊， 其實毛澤東本身咧，佢唔單止政治手腕高，其實佢一個好 creative 嘅人嚟嘅，即係創意好 高啊， 梗係 啊，包括政治運用政治語言啊，或者文學又好，或者佢打擊人嘅手段啊，你諗下佢講陽謀。人哋以前講 唔係陰謀 嘅啫嘛， 陽謀 引蛇出洞， 引蛇出洞 嚟噶，擺明係整蠱你。 老毛嘅語錄咧有個特色，就有充滿農民社會嘅色彩， 係啊， 叫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啊！易记入口， 易入口叫打土豪分田地。 我就识得啲咸湿诗词啫喎，无限春光在险峰。 哇、哦！呢、這个引错，唔系无限春光，无限风光在险 峰。风光啊！哎呀，真系读书少啊，冇学样 嘅。你冇讲错，当年有一套咧，意大利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拍嘅戏、啊，就系咧嗰个译名咧就叫《无限春光在险峰》啦。啊， 系咯，我以为大卫咸美顿 系咯， 唔系 、哎，成人片睇得多，天生一个诗人动 物。分为三期，头一期咧系诗人，一个浪漫毛泽东；第二期咧哲学家，一个理性毛泽东。呢两期都各有可取之处。第三期就惨啦，呢叫暴君毛泽东， 癫咗， 傻啊，癫啊，将全国咧嘅7亿人攞嚟做嘅试验品，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吓、啊。打擊鄧小平，迫害周恩來，冇場好戲，縱容呢個江青亂華四人幫，呢、這個係為中國人帶嚟一個 唔啱喎，我反對你喎。喂，佢同中美即係中美建交，佢 外交呢方面咧， 你咁樣就差唔得啊！ 外交嗰方面咧就 性格分裂喎，呢啲 周恩來咧係。怂恿佢咧系同美国修好嘅，当然佢自己亦咁嘅意愿，但周恩来咧系侧喺后边咧推波助澜，使咗啲阴力嘅。 同埋，如果你有冇再最近睇一睇嗰个晚年周恩来嗰本书咧、嗯，其实邓小平复出咧， 系 当年好多人以为咧系同周恩来有关， 其实唔系， 其实唔系，其实毛泽东， 毛泽东用老邓嚟 用老邓嚟制衡呢个周恩来， 呢、這个都似嘅。因为如果邓小平同周恩来系一党，老毛点会放佢出嚟？ 系啊，你咪两个夹佢一果变咗。 系两个夹，不过佢点顶咧？就用邓去制周，但后来咧，因为邓小平咧就连江青都喐埋， 嚼埋， 一上台就先嚼江青，同埋整顿文革，就见到老毛觉得咧系实刻受唔受佢控制，于是砰一声就将老邓喐咗，成个搞咗单。1976-45天安门广场， 系、哦、啊， 呢、這个天安门事变，吓、啊、佢当时整冇邓小平系整顿一个教育部，一个铁道部，铁道部嗰时用万里将啲嗰啲火车呢、這个时刻表全部执正，咁都有罪喎、 啊，吓唔系话执正时间都有罪， 啊就系、是、呢个叫凌耀啊。 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啊！你听下， 咁似而家 系啊， 咁似啊！ 而家宁要董建华的衰退，不要彭定康的繁荣啊！知啊，呢啲啊，知唔知？识唔识啊？ 哇，好深啊！呢啲， 呢个就是全部老毛搞出嚟嘅。 但系其实阿陶杰你自己点睇啦？中国共产党就对佢嘅评价就万年错误啦，一句咁就抹晒佢啦。咁就始终都係觉得佢功大于过㗎 嘛。唉，呢句说话係害死人㗎，点解呢？一阵子讲，传真号码23390209。 人杰地灵，光明顶。